陈抟老祖来到王家店给白云剑客夏侯仁治伤。当他看见受伤之处，不由得紧锁双眉呀。他用手指头量了一下，假如打白云剑客这个人这掌稍微往里头挪一点儿，夏侯仁的命就保不住了。看来啊，急需得动手术，不把这毒给他排出来，他仍然不能脱离危险。但是动手术又谈何容易啊，弄不好夏侯仁这个命就得交代，没死到旁人手里，而是死到自己手里了。陈抟老和尚深感担子特重，因此是紧皱眉头。白云瑞和房叔安不放心呐，不住的催问老人家究竟能不能治。阿弥陀佛，云瑞啊，叔安只管放心，贫僧一定尽全力保住他老的性命，不过咱得冒冒险呐，赶紧把药箱子给我拿来。陈抟老和尚把外衣脱了，袖面高挽，洗了几遍手算消了毒，然后把小药箱子打开，里边装的是丸散膏丹。那两个小和尚给他当助手，他拿出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先在火上燎了一下，这也是消毒，之后让白云瑞、房叔安摁着白云剑客开始拉着伤口。虽然说夏侯仁失去了知觉，但是当刀子碰到肉上的时候，他也本能的四肢抽动啊，要没人摁着那哪行啊，就这样把伤口给破开，然后拿剪子把烂肉全绞下去。陈抟老和尚用两个手给他挤着黑紫色的脓血，把这窗户门全开开了，要不臭味熏人呢。几个不得灵了，一直漏了红色的血了，这才结束。给伤口上敷上最好的止疼药、止血药，然后给包扎上，这是外伤，然后又配了最好的药给白云剑客夏侯仁撬开牙关给他敷下去，多给灌了点水。老和尚扭回头告诉云瑞，准备痰桶，再准备一壶凉白开，一会儿药力发作，白云剑客非吐不可，他得把里边的毒全都吐净，吐一回给他灌水，吐一回灌水，端吐净了，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众人遵命照办，把痰桶准备好了，瞪眼在这看着，足能有一个时辰，就见白云剑客微微一动，胡子颤了几颤，云瑞和方叔安赶紧就过来了，来得正及时，就见白云剑客的身子往上一仰，哇，吐的是黄花绿沫。云瑞周着师傅，房叔安拿痰桶接着，足吐了有半桶啊。等吐完了，陈抟老祖眉头舒展，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佛慈悲， 算保住白云剑客这条命了。等吐完了，让白云剑客躺好，二次给敷药。咱们简短结束，一直折腾了一宿啊，吐了五六次，后来没得可吐了，陈团这才不给吃药了，告诉云瑞，妥了，你师父已经渡过险关，多谢老罗汉，我代替我师父给您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云瑞啊，你怎么洗外呀、啊，咱们是一家人，你何必多礼呢？再说我跟你师父不分彼此，这是我应该做的。陈团休息了片刻，又给配了几副药放在这桌上。云瑞啊，你记住啊，这药每天服三次，早中晚掰开水送下。这边这个药是给他服外伤的，每一天早晚换两次，千万别弄错了。是老人家，那么您呢？哎呀，舒安看见了，我那庙里的事儿太多呀，要不是自家人，我怎么能离得开呢？现在你老师已经脱离危险，我就在这儿，不在这儿也没事儿了，你们就记住，及时换药，及时用药，也就可以了。 那老人家，我再问两句，白云剑客，你什么时候能康复呢？ 多者半月，少者十天，他的身体就能复原， 是吗？那么快就能好？ 一则白云剑客体质健壮，二一则我这药非常有力量，你们只管放心吧。 哎呀，多谢老人家。 这陈团收拾完了，到了第二天，草草的用罢早饭，起身回庙，白云瑞、房树安在后头送。这白云剑客呀，这阵呼吸也比较均匀了，这个脸色也不那么难看了，但是仍然是熟睡未醒。单说方叔安和白玉瑞把陈团老和尚送到院里，难舍难离，等出了院来的店门这儿，刚到门口，方叔安一抬头， 我的妈， 自溜他又缩回来了。云瑞一看也吓了一跳，闹了半天，王爷店的门外站着仨人，头一个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还有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另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在后边还跟着十来个小和尚小老道，一个个杀气腾腾，把王家店的店门已经给堵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双方正遇在一处。现在白云瑞他们人单势孤啊，白云剑客又是这个惨状，真要打起来那可太不利了，怕什么就来了什么。就见铁掌霹雷子沾风一阵的狞笑，大和尚别来无恙乎，你真来给夏侯人治伤来了。哎，这回讲不了说不起，暴露了你的身份，咱们就是冤家对头，别走了，把你这条老命给留下。小和尚小老道这各拉家伙往里就闯，王掌柜的一看，哎，别介别介， 我各位，这是店房，这不是打仗的地方。你们要打仗，找个宽敞的地方，小店可不能打仗。如果你们三教堂的人不讲理，我可到县衙门去告你。说着话过来，他一推詹峰，二堂都把眼珠子一瞪，去你娘的吧！用手这一拨了他，这詹峰的手够多硬。这王掌柜的不会武术，哪架得住这一拨来？肋骨当时折了三根，哎呀，我的妈呀！坐倒在地上，满头冒汗，疼得就地翻滚。有俩伙计过来了，哎，喂，你怎么打人？刚用手一指，詹峰用手一拨了，这俩伙计两只胳膊全被打折了，一个人捂着个胳膊，哎呀，疼死了！哎，云瑞一看，这个仗不能不打了。就在王家老店门外，白瑞将身情跳到外头，呆詹峰羞得猖狂，玉面小，打磨在此。还没等詹峰动手呢，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就跳过来了，无量天尊，白瑞，你这厢来，贫道正想找你算账。金狼云瑞使刀，五雷金刚道拽出十八节葫芦鞭，跟白云瑞就站在一处，肉肉肉，叮当的叮当的叮当，老百姓一看，这怎么样打仗啊？离老远的看热闹，刹那间这胡同啊，看热闹的人都满了，墙头上也是人，房上也是人，树上也是人，他们都不明白这是谁跟谁打。詹峰恐怕五雷金刚道有失，刚想过去帮忙，被陈团老和尚给拦住了。詹峰，弥陀佛，老僧在此，我陪你走几趟。好啊，陈团呐，拿命来！他们俩打到一块儿了。那位说，他们怎么知道白云瑞住的王家店呢？其实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在前文书咱说了，他们本来追赶夏侯仁和白云瑞，被房树安给挡住了。这房树安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他们刚想打房树安，三教堂起了火了。水火无情，他们难免心慌意乱，无心再打下去，回到三教堂救火。等回去一看呢，厨房着了，别的地方还没着火。大伙七手八脚，总算把火给扑了灭了，没造成什么太大的损失。但是再追房树安已经来不及了，把金灯剑客气得呼呼直喘呐。朱亮分析了一下，老剑客，据我看他们走不远。为什么这么说呢？白云剑客夏侯仁身负重伤，他能上哪儿去？白云瑞肯定在山脚下某个村庄镇店，或者是华阴县的县城找店房住下了。如果是咱们也得这么办，马上得请名医给夏侯仁治伤。如果您不出气的话，马上派人指定能把他抠出来。金灯剑客一听说的对，不能放夏侯仁走啊，已经闹翻了脸了，索性就剪草除根，不能留活口的。因此金灯剑客分兵三路，其中第三路就是朱亮、五雷金刚道和詹峰， 每人领着12个和尚和小老道，到华阴县周围的村庄镇店去学嘛白云瑞。你想那还找不着吗？就这么他们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到东门里找到王家店。有那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好像最近那老王家来了几个生人，还带着家伙这住在这店房子。詹峰一想，不管是不是，咱们进去看看，不是咱们再另找。结果跟白云瑞打了个照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詹峰一瞅他都没人，用不着给金灯剑客报信，就我们这几个人是足足可以了，因此这才伸手。要说白云瑞的能耐赶不上五雷金刚道，但是白云瑞破了命了，把本身的本领全都施展开了。他知道此许胜不许败，要败了不但自己活不了，老师也得遭了毒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人舍命万将难堂啊。到了这时候，人要豁出去那就倍加勇敢。另外这五雷金刚道现在是残疾人了，丢了一只眼睛，在八王垒丢的，这一只眼怎么也赶不上两只眼好使唤，因此呢他吃着亏呢。虽然他的能耐比白云瑞高，这么的上下一平均，所以才打了个平平，5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再说陈团老祖和詹峰，他们俩这能耐啊本来就差不多少，所以呢也没分出上下来。现在双方力量对比，显而易见云瑞他们吃着亏。现在就剩下一个房树安，这边剩下一个飞剑仙朱亮，还有10来个和尚和小老道。这个房树安一开始愣到这儿了，脑袋急剧的转动啊，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妈呀，尿了命了。他忽然想起白云剑客吓唬人来了，哎呀对呀，老剑客刚用完药就剩一个人了，身边连个保护的都没有，我得赶紧回去保护白云剑客，不然的话这贼在后边摸上去，老剑客岂不凶多吉少。想到这房叔还摸头往里就跑，他这叫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跑不要紧，惊动了飞剑仙朱亮，多狡猾，眼珠一转明白了，哦，房叔安不放心吓唬人，嘿嘿，我正不知道这老家伙在哪屋养病呢，不如我就跟着他去。他让小和尚小老道把店门封锁，他拎着5斤的拐杖就追下去了。房叔安呐，拿命来！房叔安一回头，我的妈呀！他一看，这不烧香引鬼吗？把飞剑仙朱亮给带来了。这后悔劲就甭提了，房叔安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你那个聪明劲儿都跑哪儿去了，一时没转开墨，哎呦尿了我的命了。可这阵他再想改变方向来不及了，已经进屋了。房叔安手疾眼快，回手把房门关上，啪啪两道插管插上，拿顶门杠子把屋门给顶上了，那能挡得住朱亮吗？飞剑仙一阵大笑，方叔安呐、小辈，今天我看你有通天的本领，你还有什么法？啪啪啪，3拐杖把2扇门就砸塌了。 顶门杠子也折了，两道门插管也崩碎了，哐打，门是分为左右。朱亮还没等进屋呢，房主安把桌上的一把瓷壶扔出来，张发宝扔。朱亮一拨了脑袋，别把瓷壶摔了个粉碎。朱亮刚想往里迈步，扔，把铜盆扔出来了。朱亮一闪身，铜盆落在地上，啪！朱亮刚一正身，咋肉脸盆架出来了，可把朱亮给气的，心说你扔吧，我看你还有多少法宝，你这屋有什么东西？房叔安想挡这门，你说能挡得住吗？朱亮一看没的可扔，肉就进了屋了。房叔安拽出小片刀，双手捧刀分心就刺。朱亮往左边一跨步，嗨，房叔安一刀刺空，这朱亮一上步，砰的一把把房叔安后脖领子给抓住了，举拐杖就砸。要你房叔安一闭眼， 完了，那回可完了。 可是朱亮呢，他就忘了他在什么地方了，这阵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门框才有多高，朱亮那个又不小，再加上胳膊再抡这个拐杖，他忘了这个茬了，这一下子打到上门框上了，哗嚓这一下把门框也砸折了，上头砖瓦也掉下来了。哎呀，把朱亮眼睛也给迷了，脖子里边也是灰土了，噗这一声。朱亮气急了眼了，去你妈的，一抖手把房叔安扔院去了。房叔安呢算捡了条命，但是也摔得不轻啊，把老方摔得嘎了一声，简直都起不来了。 你兄弟们，哎呦，这回屁股成了八瓣的，朱亮你他妈损透了。 朱亮把脸上的尘土擦净了，睁开眼睛也后悔了，哎呀，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撒手干什么呢？我把他掐死不就得了吗？哎呀，气糊涂了，气糊涂了。朱亮回过头来往屋一看，呵，白云剑和夏侯仁在床上躺着呢，那帐子有一面撩着一面撂着，看你上半身看得清清楚楚。一瞅白云剑客道观摘了，满头白发，胡须在胸前搭着，双目紧闭，跟死人差不多少，头顶这儿有个茶几，上头有药瓶子药罐子丸散膏丹，什么都有。床下边放着个痰桶，还有只小药箱子在茶几旁边放着。飞剑仙一看，我别管房叔安了，我接过夏侯仁的命吧，白云剑客，嘿嘿，可惜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这么高的身份居然命丧我手。他就窜到床前，把五斤的拐杖别在腰带子上，的一阵的冷笑，把两只手伸出来干什么？他要掐死白云剑客。现在白云剑客人事不醒，任人摆布，也卖说朱亮那么大能耐，就是个小孩来也能把白云剑客收拾死。飞剑仙朱亮颤抖着两只手，要掐白云剑的脖子，真挨上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房叔安这会儿在院里好不容易爬扯起来了，他往屋一看，哎呀，给我坏了，老剑客完了。这回房叔安真害了怕了， 再想救夏侯人，远水不解近渴，已经来不及了。老方把眼一闭，心说白云剑客一死，我这就抹脖子，我也不活了。可就在这一闭眼的这个时候，白云剑客躺在这个床底下，伸出两只手来，砰砰，把飞剑仙朱亮脚脖子给抓住了。这位的劲儿可也够大的，用足平生之力往床底下一拽，哎，这下朱亮倒了霉了。别看他能耐大，第一他思想上没做分毫的准备，无论如何他没想到床底下有人等他。第二，这个情况对他不利，他俩腿都在床这儿，底下拽，上面有挡头，使他失去平衡，他想站是站不住了。第三，床底下这个人武艺精通，力量过人呢，冷不丁这一下子，多高的身份也架不住。因此飞剑侠哎呀一声哭通，是仰面摔倒，床底下这个人滋溜就出来，一片腿把朱亮给骑得卡不当底下了。还没等朱亮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这人伸出两只手来，躺把朱亮脖子给掐住了。这就是方树安一闭眼睛发生的事儿。等老方睁开眼睛一看，我的妈呀，原来此人非别，正是白眉大侠徐良。方树安心中纳闷儿，我这做梦啊，我这是真事儿，简直都弄糊涂了，我干老这儿从哪儿来呀、管的是真的是假的，房栓嘣嘣直蹦，爹，您来您太好了，爹爹，可别放他走了，这老家伙缺德透了。房栓，你放心吧，今天他是恶贯满盈。徐良攒足了平生的力量，狠劲儿掐。这朱亮也不干了。腰眼一着地，两条腿猛蹬猛踹，企图转败为胜，但是情况对他不利，他再想逃命是势比登天。 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你又试着了解，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山七燕徐良从床底下钻出来，把朱亮骑于胯下。徐良怎么来的呢？其实白云瑞和房树安前脚一走就被徐良发现了。老仙徐良够多聪明啊，他看出白云瑞眼珠直转，紧皱眉头，说话心不在焉，徐良就猜到了八九，心说看见没，我老兄弟想要上三教堂，你别看他嘴上说听我的，实质上他骨子里太骄傲， 我看看你究竟是去是不去。徐良就暗地之中住上夜了。白云瑞半夜天找房树安，爷儿两个边吃边谈，都被徐良从窗户外头听到了。徐良暗笑，心说老兄的，你哪一点都好啊，就这一点太像我五叔白玉堂了。你看这么大的事儿，咱哥俩得商议商议，等一切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再走也不迟啊。可是徐良没拦着他，他知道就这小伙子非得叫他碰几回硬钉子，让他吸收吸收教训，往后他就老练了。一直等着房树安和白云瑞走后，徐良把这件事情就禀报给蒋平和南侠。三江鼠一拍大腿，呀，梁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四叔，我怎么拦着？我不能打他的高兴啊，我该说的话已经都说清楚了，他不听我怎么办呢？四叔，你看现在怎么办吧？人都走了，梁子，你说呢？我看这么办，九月初九，三教英雄盛会是势在必行了，非参加不可。我料这次的盛会比莲花观的八王力还要大得多得多，因此咱们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呀。我看你老就留在开封府主持这件事情，马上多写请帖，派人封头递送，请的人是越多越好，无论如何要参加这次的盛会。王元老剑客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参加盛会，他也要参加，肯定帮咱的忙。咱们不扳倒了金灯剑客夏随良，乃至于和于九连，咱们就不能得好。好了，那么想着你呢，我得追赶我老兄弟去，暗地之中助他一臂之力，我也希望啊叫他碰碰钉子啊，吸收点教训。就这样，蒋平留下，发请帖，传请柬，派人分头递送。这回这人可请了老鼻子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边北辽东，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凡是认识的全都请到了，让他们九月初九以前一定要赶到华山修罗刹参加三教英雄盛会。安些蒋平怎么张罗，怎么派人送信，咱不必细说，单说徐良背着金丝大环刀，暗带青龙剑以及应用之物，离开开封，赶奔华山修罗刹。他跟白玉瑞和房树安呢，差着多半天的功夫，凭着徐良的脚程，不是撵不上他们，他不知道白玉瑞和房树安住的什么地方，要想找他们呢，真好像大海摸针一般，那也就是徐良，换个别人还有个找吗？徐良就这么聪明，来到华山修罗刹，有点蒙门啊。村庄镇店找了十几处，到处打听也没打听出来。后来他住的西关里马家店，徐良一想，我还得找啊。一打听这座县城一共大的小小十八家店房，徐良一想，我全找到了没有，我在街上找。结果找来找去，找到王家店，一打听真在这儿呢。徐良心中暗笑，真行啊，有心进屋去找白云瑞，他没这么做，心说你还没碰着钉子呢， 多等碰上，在势不可解的时候，我再露面。就这样，老徐在暗地之中隐身，没有公开露面。拿今天这事儿来说，徐良全看在眼里了。前院一打，徐良瞅，哟，不好！白云剑客还没人保护呢，干脆我去保护老剑客吧。他先行一步进了屋了。等刚进屋，方川就到了。徐良急中生智，滋溜躲床底下去了。撩这床帘往外看着，一瞅这房栓真行，把茶壶、脸盆、脸盆架全撇出去了。最后朱亮闯进来，啪，把房栓也撇出去了。徐良好像没乐出声来。临等朱亮要逞凶之时，徐良出其不意抓住他脚脖子，这才把他拽倒。说是说，笑是笑啊。徐良这回下了狠心了，绝不能让朱亮活着走。这家这么大的年纪，到处鼓动是非，纯属是人间一害。因此徐良攒足了平生的劲儿，就使劲掐开了。这朱亮不得劲儿，两条腿在床底下，上半身在床外，让徐良这一压住，他再想反过把来，谈何容易啊。老仙儿的两个大拇指一扣他的可乐素，一较劲儿，朱亮眼睛就翻上去了。三阿两阿劲儿没了。徐亮一看你没劲儿了，我这儿有。再看那么大的飞剑仙是七窍流血，眼珠子都出来。徐良一看，那掐死了吧，不行，再来两下，别让他还过来。还掐呢，房栓进来了。 哎，我的爹呀，我看你啊，别掐了，脑袋都掉下来还掐呢。 徐良一看，真的肉皮都给掐飞了，大筋都露出来了。 嗯，干爹，您躲躲吧。 朱亮，哎，你起来，他妈有能耐跟方爷比一比。你起来，你看这阵他来能耐了，他妈朱亮还起得来吗？ 房树安裂着朱亮的胡子，像拖死狗一样从屋里拖到院里头。 不行，万一他妈你再还过来，你再成精呢，我给你卸巴了就得了。他妈小片刀举起来，噗一刀把人头砍下来，咔咔两刀把俩手给剁下来了。徐良过去踹了他一脚，拉倒吧，你装什么英雄。 不是干老， 我怕他受了日精月华，他妈他才明白了。你少说废话，就这个模样他还明白什么。 他也闹事，我这叫多此一举。 方砖在朱亮身上把小片刀荡了荡。 方砖，你留下，无论如何要保护住白云剑客，我到前院。 哎，对，前面打得正激烈，正缺人手呢，干老您快去吧。这个方树安把店房的伙计找来几个，把飞剑仙朱亮这身子给他埋了，屋里外头的血迹擦干净。咱不必细说，单说白眉大侠拎着金丝大环刀等来到当街一看，呵，这四个人打成两对，还没分出输赢。别这看热闹的人呢，都老了，能有上千人在这观看这场决战。徐良也顾不了许多了，他一看呢，陈团老和尚站毡峰，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因为他俩这个能耐武功上下差不多少。可再偷眼一看，白云瑞可不行了，鼻洼鬓角，热汗之淌，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再看五雷金刚道，一个眼睛瞪着，比秃尾巴狗还横，抡起十八节葫芦鞭，呼呼刮风，是频频发动进攻。 徐良，你想我得先帮着我老兄弟于瑞啊，这回你知道姜是老的辣了吧？哎，行啊，通过这件事儿，他算长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呐。徐良想到这儿，一伸手，啪，瞪出一只金镖，滴了。他上了店房的门洞顶上，居高临下，就瞄上准儿了。瞄哪儿啊？瞄五雷金刚道剩下那只眼。徐良心里还说呢，人俩眼睛多好，剩一个有没有他干什么呢？干脆给扎瞎了得了。想到这，徐良在门洞上喊了一嗓子，啊，哇巴绿悄悄的，老兄弟不要当真害怕，五雷金刚道休要猖狂，杀西人在此啊。五雷金刚道就晕了，心说这不徐良吗？他怎么在我头顶上说话？他扬起脸来往门洞上一看，倒霉了，徐良就等这机会，一抖手镖就到了。那徐良打暗器那站着一个绝字，谁也躲不开。这一只镖正盯着他右眼睛上，噗，这一下钉进去有三寸多深，这下可把五雷金刚道疼坏了。眼睛是人的心苗啊，一撒手，十八节葫芦鞭掉地下了。他那意思呢，把这镖拽出来，但是疼糊涂了，他把八正举起来直拍，哎呀，啪啪啪，本来三寸深就够巧的了，他一定不要紧，钉进去五寸，甭别人要他的命，他自己就要了自己的命了。镖尖子扎到大脑上了，哎呀一声摔倒在地，是绝气身亡。白玉玉一回头，哎呦，三哥是您，兄弟，不要说别的，把这狗头砍下来。是，云瑞往上一纵，手起刀落，噗，这一刀把五雷金刚道的人头砍下。徐良双腿一飘，从门洞上跳起来，先把那只镖抓住，嘣，从眼睛里瞪出来，擦干净戴在怀中。白云瑞乐得眼泪都要淌出来了，三哥你不要说别的了，想救人要紧，来，咱们共同对付这个二堂主张峰。白瑞一看，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干脆就打家伙吧。他跟徐良从左右两翼就攻上来了。张峰跟陈团正打着，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这个五雷金刚道完了，白眼没徐良到了。他倒不是说怕徐良，他猜不透官面来了多少人，也许徐良是个先锋，大队人马在后头呢，他心里就发了慌了。再加上云瑞和徐良两翼进攻，正面还有陈团，他哪能招架得住？詹峰一想，算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留下这笔账咱们慢慢再算。想着这，徐晃双掌抖，身轻跳出圈外，跟那些小和尚小老道一打呼哨，风紧扯，詹峰是逃回三教堂。哎呀，老百姓一看给打跑了，全都把白云瑞和徐良给围住了。老百姓有认识的，哎哎，你认识他谁吗？谁呀？白眉大侠呀，你个白眼眉文姬，三侠五义的在这儿呢。什么三侠五义在这儿？这回可好，本来挺肃静的一个小店房，这回比哪儿都热闹。徐良一瞅，快搬家，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 他冲着老百姓一抱拳表示谢意，拉着云贵回来，把店门关上，告诉王掌柜维持秩序，别让大伙进来。王掌柜的还得出去解释，各位各位，大家散散吧，有什么好看的，人家这是开封府抓差办案来的，如果你们哪个私自闯进去，包的人一生气就背不住，拿狗头铡把你们铡了。哎，你这话还真好使唤，本来想往里冲的这些人一听快走，谁乐意钻铡刀啊，因此是一哄而散。安下他们不说，徐良带着白云瑞请着陈团老和尚二次回来。陈团一皱眉呀，徐三将军，你来的是正好，把我都累坏了，你要晚来一步，恐怕老僧这条命也交代了。大伙回了屋，白云瑞刚想说什么，徐良一摆手，老兄呢，不要说了，不要解释，我全知道，现在这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赶紧转移。为什么？这还用问吗？没有不知道咱们住到这个地方的，这离这三教堂可不远，张峰走了就送信去了，去请人去了，一会儿金灯剑和夏随良要来了，你能打得过是我能打得过，如果不及时转移走了，恐怕白云老剑客可就危险了。我这长途二老罗汉，你赶紧走吧，是非之地不便久留。哎哎哎，三将军，我可不是怕事儿啊，我回去也得安排安排，恐怕我那宝华寺也待不住了，詹峰非得跟我晦气不可呀，我回去就得搬家，咱们后会有期。云瑞怪觉着过意不去的，老人家，为了救我师父，闹得您也不安静，我觉着实在对不住您。哎，自家人嘛，这算个什么呢？往后咱们再见面。陈团说完了，带着俩小和尚急冲冲走了。回去他真搬了家了，不敢待了，怕人家报复。下一步陈团什么时候露面，等到三教英雄盛会他自然出头，不必细说。单说徐良和白云瑞跟方若安一商量，叫王掌柜的给准备一辆车。王掌柜的说这县城，那么车有了上哪儿去？徐良说上哪儿去，离着华阴县远点。这王掌柜的心眼真不错，几位将军，如果你们相信我不嫌弃的话，你们出了东关往前走18里地，有个王家坨，那是我老家，我们老王家一大户都在那儿住，房子也宽敞，要乐意的话我给带路，最好先到我家躲避一时。哎呀，王掌柜的太感谢你了。就这样把车准备好了，多铺被褥，大伙轻轻地把白云剑客抱到车上给他盖好，为了防止意外还搭了个小棚子，车老板也准备好了。云瑞把丸散高丹应用之物搁在小药箱子里，亲自给背着，在车前车后照顾老师。山西县徐良手中拎着金丝大环刀，好保护安全，就这样离开王家店出东关。王掌柜的着急，快点，车老板，既要稳还得要快，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掌柜的你放心吧，不是就奔王家坨吗？那道我熟得很，一拐弯就到。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眨眼间离开东关就快10里地了，前面有个双阳岔道，一条道奔华山，一条道奔王家坨。 这车刚走到双阳岔道这，就听见对面胡哨一响，伏兵四起，把道路封锁。有人高声喊喝：“来，徐良、白云瑞，别走了！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而拿命来！”可把徐良他们吓到了。老七跳到前面横金丝大环刀一看，哎呦，没想到这么快三教堂的人都到了。为首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这个夏随良也急了眼了，从来不动用武器，今天例外，他这武器的名字叫三尖匕首钺，乃是五金制造的宝中之宝。这三尖匕首钺有点像轮船上使的那个锚，不过那锚呢是四个爪，这玩意是仨爪，能够仨手扔出去，有一条三丈八尺长的五金链子，如果用的时候把这链子挂上，四丈以内任何人不能靠近呐、啊。善臂宝刀宝剑，不过夏随良平日他不使唤，今儿个急了，把链子他要挂上了，眼珠子瞪得溜圆。在他的身后，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九头神雕纪成达，血手飞廉江红烈，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全来了。那说怎么搬兵来得这么快、啊、原来呀、啊，詹峰走到半道上碰上金灯剑客了，有小老道回到庙里送了信儿了，说开封府来的人了，正在东关里王家老店祭战呢。这金灯剑客也不知来了多少人，他要知道光来个徐良，不至于这样兴师动众。他一想，大概大队人马到了，我得打一接应，得把二堂主他们救回来。因此他率领着300多人下了三教堂了。可走到半道上，让人家探听啊，说甭去了，他们出了城了，把白云剑客放到车上了，已经出了东关，奔咱这个方向来了。因此金灯剑客一声令下，在这做好埋伏了。徐良这一到，人家起来了，把道路给拦住。可金灯剑客举目一看，有点泄气，一看孤单单就一辆车，白云剑客在车上躺着，保护车的就那么几个人，这心说这真是何苦的，小题大做，就81门总门长来了，也不至于拉这个阵势，但是已经来了，还能中途退回去吗？夏随良停身站住，用三尖匕首钺一指，呆，对面那个丑鬼是徐良吗？ 啊，不错，是山西人。 我请问你，五雷金刚道士死的你手中了吗？ 对了，让我一镖把那个眼睛给打瞎了，让我老兄弟一刀给脑袋补了下来了。 哎呀，我再问你，飞剑仙朱亮哪里去了？ 哦，就那个白胡子老头啊，对，有那么一个，他跑到后院要伤害夏侯荣，让我抓脚脖子给拽倒了。我一看那么大岁数了，活着干什么？掐死得了。嗯，我给掐死了。 啊，好啊，徐良啊， 都说你手狠心毒，今日一见一点不差呀。小辈我要给死者报仇。他抡起三尖匕首月就冲过来了。房叔安一看不好， 你爹，这娘们太厉害，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爷们的锐气，你就拔个也不行啊。你 方叔安不必多说，你们赶紧退回华阴县，留下我一个人在这断后。 那哪行啊，要死咱娘俩死在一块儿，要活咱也活到一起，我能把您老人家给留下我走吗？ 方叔安又一想，他们这个时间也缺德，这要是黑天呢，我吵吵两嗓子那老头就能帮我点忙，这大白天的他哪能来呀？哎呀，我试试看，真要把那位老寿星给招呼来了，我们是绝地逢生啊。想着这，方叔安来了高兴劲儿， 你看爹，不用您 杀鸡焉用牛刀， 不就对付金灯剑客吗？ 看我的。方叔安，你胡说些什么？ 哎呀爹，你放心吧，儿子有特殊的能耐。 就这样，他把徐良给唤起来了。徐良一看也好，叫房叔在这白回一阵儿，他好保护白云剑客安全转移。大脑袋叉着腰，把大脑瓜一晃，金灯剑客一看是他呀，气坏了。房叔安呐，我且问你，前者你勾引的谁放火烧了我们三教堂？ 那还有别人吗？我有一个磕头的老哥哥，就是给我扫院子倒尿盆的那位。哎，我在前面挡着你们，我说你先烧把火，把三教堂给他了了，他就给了了。 好，那个老匹夫现在何处？ 说来就来，你想他呀？稍后片刻，你等着啊，我给你叫两声。您的老祖宗，你快露面吧，老祖宗快出头吧，你帮着我斗一斗金灯剑客。 方叔安是连喊了三声啊，果然把这位老英雄给喊来了，这才演出一段，群雄聚会赴三教英雄盛会。白衣神童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雷，真假方叔安火烧东海碧霞宫等等热闹节目是尽在下文播讲。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